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。《老残游记》，刘鄂所著，第四回。公宝求贤，爱才若渴，太尊至道，嫉恶如仇。话说老残从府署出来，即将轿子辞去，步行在街上游玩了一会儿，又在古玩店里盘桓些时，傍晚回到店里，店里掌柜的连忙跑进屋来说声恭喜。老残茫然不知是何事。掌柜的道：“我适才听说院上高大老爷亲自来请您老，说是否来要想见您老，因此一路进衙门的。您老真好造化，上房一个李老爷，一个张老爷，都拿着京城里的信去见府台，三次五次的见不着，偶然见着回吧，这就要闹脾气骂人，动不动就要拿片子送人到县里去打。像您老这样府台央出文案老爷来请进去谈谈，这面子有多大啊？哪怕不是立刻就有差使的吗？怎么样不给你老道喜呢？”老残道：“没有的事，你听他们胡说呢。高大老爷是我替他家医治好了病，我说府台衙门里有个珍珠泉，可能引我们去见识见识，所以昨日高大老爷偶然得空来约我看泉水的，哪里有府台来请我的话？”掌柜的道：“我知道的，您老别骗我，先前高大老爷在这里说话的时候，我听他管家说的，府台进去吃饭，走从高大老爷房门口过的，还嚷说你赶紧吃过饭就去约那个铁工来呢，去迟恐怕他出门今儿就见不着了。”老残笑道：“你别信他们胡诌，没有的事。”掌柜的道：“你老放心，我不问你借钱。”只听外面大嚷：“掌柜的在哪儿呢？”掌柜的慌忙跑出去，只见一个人戴了亮蓝顶子，拖着花翎，穿了一双抓地虎靴子，紫泥夹袍，天青哈拉马褂，一手提着灯笼，一手拿了个双花名帖，嘴里喊：“掌柜的呢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在这儿，在这儿。你老啥事？”那人道：“你这儿有位铁爷吗？”掌柜的道：“不错不错，在这东厢房里住着呢，我引你去。”两人走进来，掌柜指着老残道：“这就是铁爷。”那人赶了一步近前请了一个安，举起手中帖子，口中说道：“公宝说请铁老爷的安，今晚因学台请吃饭，没有能留铁老爷在衙门里吃饭，所以叫厨房里赶紧办了一桌酒席，叫立刻送过来。公宝说不重吃，请铁老爷格外包涵些。”那人回头道：“把酒席抬上来。”那后边的两个人抬着一个三屉的长方台盒，揭了盖子，头屉是碟子小碗，第二屉是燕窝鱼翅等类大碗，第三屉是一个烧小猪，一只鸭子，还有两碟点心。打开看过，那人就叫：“掌柜的呢？”这时掌柜同茶房等人站在旁边，久已看呆了，听叫忙应道：“啥事？”那人道：“你招呼着送到厨房里去。”老残忙道：“公宝这样费心是不敢当的。”一面让那人房里去坐坐吃茶，那人再三不肯，老残故让，那人才进房，在下手一个屋子上坐下，让他上炕死也不肯。老残拿茶壶替他倒了碗茶，那人连忙立起请了个安道谢，因说道：“听公宝吩咐，赶紧打扫南书房院子，请铁老爷明后天进去住呢，将来有什么差遣，只管到五旬补房呼唤一声，就过去伺候。”老残道：“岂敢岂敢。”那人便站起来又请了个安，说告辞，要回衙销差，请赏个名片。老残一面叫茶房来，给了挑盒子的400钱，一面写了个领谢帖子，送那人出去。那人再三顾让，老残人送出大门，看那人上马去了。老残从门口回来，掌柜的笑眯眯地迎着说道：“你老还要骗我，这不是府台大人送了酒席来了吗？刚才来的我听说是五旬补贺大老爷，他是个参将呢，这2年里 住在俺店里的客，府台也常有送酒席来的，都不过是寻常酒席，猜一个歌时来就算了，像这样尊重俺这里是头一回呢。老残道，那也不必管他，寻常也好，异常也好，只是这桌菜怎样消法呢？掌柜的道，或者分送几个自好朋友，或者今晚赶写一个帖子，请几位体面客明儿带到大明湖上去吃，府台送的比金子买的还荣耀的多呢。老残笑道，即使比金子买的还要荣耀，可有人要买？我就卖他两把金子来，你还你的房饭钱吧。掌柜的道，别忙，您老房饭钱我很不怕，自有人来替你开发，您老不信试试我的话看灵不灵。老残道，管他怎么呢，只是今晚这桌菜依我看倒是转送了你去请客吧，我很不愿意吃它，怪烦得慌。两人讲了些时，仍是老残请客，就将这本店的住客都请到上房民间里去。这上房住的一个姓李，一个姓张，本是极巨傲的，今日见府台如此器重，正在想法联络联络，以为托情谋保举地步，却遇老残借他的外间请本店的人，自然是他二人上座，喜欢的无可如何，所以这一席间将个老残恭维的浑身难受，十分没法，也只好敷衍几句，好容易一席酒完各自散去。哪知这张李二公又亲自到厢房里来道谢，一替一句又奉承了半日。姓李的道，老兄可以捐个铜资，今年谁捐一个过班，明年春间大案又是一个过班，秋天引荐就可得冀东太武林道，先属后补是一中事。姓张的道，李兄是天津的首富，如老兄可以照应他得两个保举，这捐功之费李兄可以拿出奉借，等老兄得了优差再还不迟。老残道，承两位过爱，兄弟总算有造化的了，只是目下尚无出山之志，将来如要出山再为奉恳。两人又力劝了一回，各自回房安寝。老残心里想到，本想再为盘桓两天，看这光景恐无谓的纠缠，要越逼越紧了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当夜遂写了一封书，托高少英代谢张公宝的后遗。天未明即将殿账算清楚，雇了一辆二把手的小车就出城去了。出济南府西门北行十八里，有个镇市名叫洛口，当初黄河未并大清河的时候，凡城里的七十二泉泉水皆从此地入河，本是个极繁盛的所在，自从黄河并了，虽仍有货船来往，就近不过十分之一二，差得远了。老残到了洛口，雇了一只小船，蒋明逆流送到潮州府属董家口下船，先付了两吊钱，船家买点柴米，却好本日是东南风，挂起帆来呼呼的去了。走到太阳将要落山，已到了齐河县城，抛锚住下，第二日住在平阴，第三日住在寿张，第四日便到了董家口，人在船上住了一夜，天明开发船前，将行李搬在董家口一个店里住下。这董家口本是潮州府到大明府的一条大道，故很有几家车店，这家店就叫个董二房老店，掌柜的姓董，有六十多岁，人都叫他老董，只有一个伙计名叫王三。老残住在店里，本该雇车就往潮州府去，因想沿路打听那玉贤的政绩，故缓缓起行以便查访。这日有晨牌时候，店里住客连那起身及迟的也都走了，店伙打扫房屋，掌柜的账已写完，在门口闲坐，老残也在门口长凳上坐下，向老董说道，听说你们这府里的大人办盗案好得很，究竟是个什么情形？那老董叹口气道，玉大人官却是个清官，办案也实在尽力，只是手太辣些，初起还办着几个强盗，后来强盗摸着他的脾气，这玉大人倒反做了强盗的兵器了。老残道， 这话怎么讲呢？老董道，在我们此地西南角上有个村庄叫余家村，这余家村也有200多户人家，那庄上有个财主叫余朝栋，生了2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二子都娶了媳妇，养了2个孙子，女儿也出了阁，这家人家过的日子很为安逸，不料祸事临门，去年秋间被强盗抢了一次，其实也不过抢去些衣服首饰，所值不过几百吊钱，这家就报了案。金浙玉大人极力的严拿，居然也拿住了2个围从的强盗伙计，追出来的赃物不过几件布衣服，那强盗头脑早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谁知因这一拿，强盗结了冤仇，到了今年春天，那强盗竟在府城里面抢了一家子，玉大人雷厉风行的几天也没有拿着一个人，过了几天又抢了一家子，抢过之后大明大白的放火，你想玉大人可能一呢，自然吊起马队追了下来。那强盗抢过之后打着火把出城，手里拿着洋枪，谁敢向前拦阻，出了东门往北走了10几里地，火把就灭了。玉大人调了马队走到街上地保更夫，就将这情形详细禀报。当时放马追出了城，远远还看见强盗的火把，追了20-30里，看见前面又有火光，带着2-3声枪响，玉大人听了怎能不气呢，仗着胆子本来大，他手下又有20-30匹马，都带着洋枪，还怕什么呢，一直的追去，不是火光便是枪声。到了天快明时，眼看离追上不远了，那时也到了这余家村了，过了余家村再往前追，枪也没有，火也没有。玉大人心里想，说道，不必往前追，这强盗一定在这村庄上了。当时勒回了码头，到了庄上，在大街当中有个关帝庙下了马，吩咐手下的马队派了8个人东南西北一面2匹马把住，不许一个人出去，将地保相约等人叫起。这是天已大明了，这玉大人自己带着马队上的人步行从南头到北头挨家去搜，搜了半天一些行迹没有，又从东往西搜去，刚刚搜到这余朝栋家，搜出3支土枪，又有几把刀、10几根杆子。玉大人大怒，说强盗一定在他家了，坐在厅上叫地保来问这是什么人家。地保回道，这家姓余，老头子叫余朝栋，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叫余学师，二儿子叫余学礼，都是捐的监生。玉大人立刻叫把这余家父子3个带上来。你想一个乡下人见了府里大人来了，又是盛怒之下，哪有不怕的道理呢？上的厅房里，父子3个跪下，已经是煞煞的抖，哪里还能说话。玉大人说道，你好大胆，你把强盗藏到哪里去了？那老头子早已吓得说不出话来，还是他二儿子在府城里读过2年书，见过点世面，胆子稍微壮些，跪着伸直了腰朝上回道，监生家里向来是良民，从没有同强盗往来的，如何敢藏着强盗？玉大人道，既没有勾当强盗，这军器从哪里来的？余学礼道，因去年被盗之后，庄上不断常有强盗来，所以买了几根杆子，叫田户长工轮班来几个保家。因强盗都有洋枪，乡下洋枪没有买处，也不敢买，所以从他们打鸟儿的回了2-3支土枪，夜里放2声，惊吓惊吓，强盗的意思。玉大人喝道，胡说，哪有良民敢制军火的道理，你家一定是强盗，回头叫了一声来，那手下人便齐声像打雷一样答应了一声扎。玉大人说，你们把前后门都派人守了，替我切实的收。这些马兵睡到他家，从上房里收起衣箱橱柜全行抖擞一个劲，稍微轻便值钱一点的首饰都掖在腰里去了。收了半天倒也没收出什么犯法的东西，哪知收到后来在西北角上有2间堆破烂农器的一间屋子里，搜出了一个包袱，里头有7-8件衣裳，有3-4件还是旧绸子的。马兵拿到厅上回说，在堆东西的里房搜出这个包袱，不像是自己的衣服，请大人验看。那玉大人看了眉毛一皱，眼睛一拧，说道， 这几件衣服我记得仿佛是前天城里失盗的那一家子的，姑且带回衙门去造尸单查对。就指着衣服向余家父子道：你说这衣服哪里来的？余家父子面面相窥，都回不出。还是余学礼说这衣服实在不晓得哪里来的，玉大人就立起身来吩咐留下12个马兵同地保将余家父子带回城去听审，说着就出去，跟从的人拉过马来骑上了马，带着余下的人先进城去。这里余家父子同他家里人抱头痛哭，这12个马兵说我们跑了一夜肚子里很饿，你们赶紧给我们弄点吃的，赶紧走吧，大人的脾气谁不知道，越迟去越不得了。地保也慌张地回去交代一声，收拾行李，叫余家预备了几辆车子，大家坐了进去，赶到二更多天才进了城。这里余学礼的媳妇是城里武举人的姑娘，想着她丈夫同她公公大伯子都被捉去的，断不能松散，当时同她大嫂子商议说，他们爷儿三个都被拘了去，城里不能没一个人照料，我想家里的事大嫂子你老照管着，这里我也赶忙追进城去，早安爸爸想法子去，你看好不好？他大嫂子说很好很好，我正想着城里不能没人照应，这些管庄子的都是乡下老儿，就猜几个去，到得城里也跟傻子一样没有用处的。说着无事就收拾收拾，选了一挂双套飞车赶进城去，到了他父亲面前嚎啕大哭。这时候不过一经多天，比他们父子三个还早10几里地呢。吴氏一头哭着，一头把飞灾大祸告诉了他父亲。他父亲吴举人一听浑身发抖，抖着说道，犯着这位伤门心，事情可就大大的不妥了，我先去走一趟看吧。连忙穿了衣服到府衙门求见，号房上去回过说，大人说的，现在要办盗案，无论什么人一应不见。吴举人同里头刑名师爷素来相好，连忙进去见了师爷，把这种种冤枉说了一遍。师爷说这案在别人手里断然无事，但这位东家向来不照律例办事的，如能交到兄弟书房里来包你无事，恐怕不交下来那就没法了。吴举人接连做了几个揖，纵脱了出去，赶到东门口等他亲家女婿进来。不过一中茶的时候，那马兵压着车子已到，吴举人抢到面前，见他三人面无人色，于朝栋看了看，只说了一句亲家救我，那眼泪就同潮水一样的直流下来。吴举人方要开口，旁边的马兵嚷道，大人久已坐在堂上等着呢，已经4-5拨子马来催过了，赶快走吧。车子也并不敢停留，吴举人便跟着车子走着，说道，亲家宽心，汤里火里我但有法子必去就是了。说着已到衙门口，只见衙里许多工人出来催道，赶紧带上堂去吧。当时来了几个差人，用铁链子将余家父子锁好带上去，方跪下，玉大人拿了尸单交下来说，你们还有得说的吗？余家父子方说的一声冤枉，只听堂上金堂一拍，大嚷道，人赃现货还喊冤枉，把他站起来去。左右差人连拖带拽拉下了去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4回完。